喂，你这家伙完全无视我们啊！叶修颇为不满地对张新杰说着：“这里是霸图，张新杰说，这里是霸图。”其他人一怔，但是很快就明白了张新杰的意思。即使是他，恐怕也未必真喜欢打这秀场的比赛。但是，这里是霸图，本次全明星是由霸图主办的。 作为霸图的选手张新杰、韩文清肯定是不能拆自家台的，他们会尽自己可能的让这次全明星更加精彩纷呈一些。叶修他们只图自己省事的这些安排，当然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哎，要是在 A 队就好了，叶修叹息着，众人斜视，你这情绪表达也太直接了吧。 你这家伙存心就是要拆霸图的台吧？众人都已经不说话了，有主场选手在这边，面子还是要给的嘛。但是叶修呢？这家伙会给霸图面子，不存心拆台就已经是好的了吧？正想着呢，叶修已经再度开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来点霸气些的安排。” 众人继续望着他，听他说完后，顿时个个露出十分精彩的神情。你果然是来拆台的，王杰细说：“存心的。”楚云秀说：“不太好吧？”于峰疑惑着。“给自己点信心，你们都在怕什么？”叶修说道。“怕？放眼整个荣耀圈。” 现在这些人是不可能在这个场上说怕的人吧？众人不说话了，一起望着韩文清，望向张新杰。他们会同意叶修的这一策划吗？就这样吧。霸图队长韩文清极为爽快的拍板了。全明星秀场，对于时间也没有太苛刻的规定。 随后有裁判分别来了 A 队、 B 队的备战席，在确认双方都已经安排妥当后，全明星对抗赛在现场主持的大声宣布中开始了。下面是个人赛的第一场，有请双方出战的选手。主持人一边喊着，一边自己也望向左右。各队的出战安排是不会事先透露的，悬念 会留待最后一刻，哪怕主持也只能这样等待结果。A 队，吕博远，轮回战队的柔道选手吕博远走上场来，如此就已经意味着轮回战队入选全明星的四人是注定不可能在团队赛里合作了。B 队呢？洋葱，301队的队长。 也算是老将一员的洋葱为 B 队打起了头阵。吕博远角色云山乱，在轮回将微草的柔道角色沾衣乱飞收购，打散装备武装之后，就成了荣耀第一柔道。原本的第一柔道角色沾衣乱飞已不存在，而沾衣乱飞原操作者李毅辉呢，在那年夏天的交换转会中，他去的地方正是洋葱率领的301队。 在主持介绍这番过往的时候，人们这才发现，原来 B 队中还藏着这么一个噱头。洋葱和微草的许斌，那也是昔日队友重逢呢。许斌昔日在301队还只是洋葱的副手，但在转会微草后，凭借战队的影响力，现在的声望反在洋葱之上了。全明星投票，洋葱排名24，勉强挤进。 许斌却是排在第16，位置非常稳固。第三赛季的选手洋葱，如今年纪也已经不小，也算进入了职业生涯暮年，不会再有什么提升了。职业生涯大概就是停留在301的阶段了。但是许斌呢？第6赛季选手崭露头角后进入豪门微草，等待他的显然是更加光辉的未来。 唏嘘对比着这二人，场上比赛却已经开打。全明星比赛不用太计较胜负，场上也开放语音，而且是双方共同的语音，即便是对手也可以交流。但是吕博远和洋葱显然没有太多的交集。 两人只是互相问候了一下后就已经开打。吕博远也是第六赛季的选手，如今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原本泯灭于轮回周泽楷个人光环下的他，在轮回拿下总冠军的那年，凭借在决赛中胜负手的表现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从此走上了他的全明星之路。不过目前看来，他的地位还不太稳固，尤其在本赛季孙翔携一叶知秋加盟轮回后，吕博远堂堂一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在队中居然只能算是第四号人物。昔日在蓝雨战队的于峰，就是因为希望在队中获得更重要的地位，选择了出手百花。吕博远呢，他的地位看起来比之前的于峰还要尴尬，他又是怎样的心情呢？他没什么心情。没什么心情的意思就是，这种于峰曾经很在意过的事，他根本不当回事。看起来好像有点没心情，但是这或许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轮回选手的性格。吕博远是第六赛季成为职业选手，同队的周泽楷也只是比他早一年，但是那时枪王之名却已经响彻联盟。这个场下沉默、场上爆发力、表现力却极强的选手，迅速将轮回从一支平庸的中流强队带进了强队之列。第四号人物，这是外界的说法，吕博远的心中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甚至轮回战队中都没有多少这种排地位的概念。在外界眼中，轮回战队也就是周泽楷和其他人等等。是的，除了周泽楷，其他人都不过是等等，哪怕是新来的孙翔。这种环境看起来也有些不和谐，那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似乎很容易遭到其他等等排挤，但是在轮回却就这样和谐地走过来了。就因为轮回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是周泽楷，这个话非常不多的人。无论场上的枪王多么光彩照人，场下的周泽楷却始终是那么一个不张扬、不狂傲的人。无论几年间他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无论赞助商或是战队安排他参加了那么多的活动，他的性格始终如此。作为朝夕相处这么多年的队友，吕博远这些人当然比任何人都更为了解周泽楷的性格。他虽然话不多，但其实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虽然是荣耀第一人，但事实上周泽楷却是一个不喜欢受到过多关注的人。过多的关注只会让他紧张，让他害羞，这样的性情他却成了一个万千瞩目的明星，而且明星了这么多年，他居然还是这么个性情。论起这一点，轮回战队的队友们都超佩服他。他们时常想着，如果有一天周泽楷对着镜头的时候能突然吐个槽，或是说个冷笑话什么的，那该是何等惊天动地的场面。轮回内部就是这样的和谐，周泽楷是独一无二的一位，其他人是等等，这是外界对轮回的解读。可是对于轮回战队自己呢，他们更认识那个真实的周泽楷，而不会被那个场上的枪王给迷倒。周泽楷始终没有和他们拉开距离，所以在他们的感觉当中，周泽楷也是那个等等，轮回并没有特殊意味。所以队中的第四号人物，吕博远真没这个知觉。不都一样？他一直是这样的感受，这是轮回这支战队带给每个队员的感受。所以在外界都在解读孙翔加入轮回会给队伍引发怎样的问题时，轮回风平浪静，他们这种和谐平等的队伍环境包容性真的很强。即便新人真有什么不服，但是看到周泽楷都是这么低调沉默时，还有什么人觉得有资格在这支队伍中翘尾巴呢？轮回很幸运，他们拥有周泽楷这么一位选手，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更因为他的性格。 于是他们最终构建出联盟中的最强军团，吕伯远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这第一局比赛，他最终却输掉了。一方面，全明星赛嘛，吕伯远打得也比较放松，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洋葱玩得太脱了。这个向来只是走正面对抗，刺客却走阳光正道的刺客，居然在这一次用了舍命一击。这个他的风景杀学了，加了点了，却更多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震慑的技能。这一次他居然真的用出了手。舍命一击，一击必杀。当刺客用出这一击时，那就已经意味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杨队，你也太狠了吧。 当舍命一击从侧面刺入云山乱的身体时，吕伯远诧异地说着。 洋葱笑了笑， 这大概就是自己在全明星赛场上的最后一次演出了，让自己也来画个漂亮的句号吧。刺客，大家最喜欢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击必杀吧。云山乱倒下，风景杀胜出，现场先是发呆，而后是欢呼。一击必杀，喜闻乐见呢、啊。作为钟离来说，也会觉得这一击相当过瘾。更何况现场的观众还是会有些偏袒的。作为霸图粉的，毫无疑问会支持洋葱，这是 B 队选手。他们霸图的韩文清和张新杰也在 B 队。不过 ，B 队里还有一个叶修， 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 有霸图粉愤愤不平地想着，远远的赛场上，叶修正在百无聊赖地溜达着。